你好，本周做客大咖对话的是 uCloud 联合创始人兼 CEO 季新华。他有着超过15年 IT 及互联网行业管理经验，曾就职于华为、腾讯、盛大，历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首席安全官、CEO 等职位，曾全面负责腾讯安全体系建设、盛大云计算平台的研发及管理，对云计算、安全行业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见解。今天我们和他聊了聊创业、技术管理等相关话题。即刻时间问。您为什么会选择云计算作为您的创业方向呢？季新华回答：“看过我的经历都知道，我原本是做安全的，但是创业的话，一方面觉得安全的市场不够大，未来发展空间比较有限；另一方面，我之前的工作中接触了很多黑客，他们技术不错，却只能通过写木马、写病毒谋生，所以想试试能不能给这些人提供一个好的环境，让他们能够通过技术合法的挣钱。而云计算正是这样一个方向。”能够让每一个有能力写代码的人都可以利用云平台的资源发展起来，挣到钱。我们公司的使命就是用云计算帮助梦想者推动人类进步。有很多技术人有很好的想法，也有很好的技术，只是缺少资源。我们希望能通过我们的服务帮助这类梦想者实现梦想。过去几年，我们支持的公司中接近80%的都是这样的创业公司，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已经成功了，而且现在规模越来越大。即刻时间问，您觉得云计算行业当前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呢？季新华回答：云计算经过10年左右的发展，整体行业已经趋于成熟，但整个市场其实才刚刚开始。目前国内云计算市场规模已经突破千亿大关，但市场渗透率只有5%到7%，非常低，仍然处于相对早期的阶段。不过，当前市场正处于飞速发展的阶段。像我们公司基本上每年都能达到100%以上的增长，整体的客户规模也在不断扩大。以 uCloud 为例，从最初的游戏客户到电商客户 O2O 互联网金融，再到现在的传统行业，如银行、医疗、政府等，都开始尝试云计算，整体规模越来越大。至于云计算创业，云计算的概念一直非常火。我们2012年开始创业的时候，云计算领域的创业公司非常多，竞争非常激烈。但之后随着我们的快速增长，回过头去看，发现跟上的、留下的公司越来越少了。不管在哪个行业，公司是否能活下来，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能否为客户创造价值，其次是能否用好的、新的技术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。这两点是最关键的，一是能创造价值，二是能持续的创造价值。举个例子，我们有个客户是典型的电商公司。平时有很多电商流量，在618、双11等时候又有很多突发流量需要响应。它本身也有一些服务器，如果全面转向云服务的话，自己的服务器就浪费闲置了。对此，我们以他们的需求为驱动，提出了混合云方案，在接管对方服务器的同时，提供部分云服务，实现了业务的弹性，也提高了公司的整体价值。另外，我们还成立了 UEP 组织，帮助客户融资、找流量、做广告等等。我们是第一家帮客户在地铁里做广告的云计算公司，后来这个方式也被阿里和腾讯借鉴了。其实归根到底，我们做这一切的核心目的都是为了帮助客户，毕竟只有客户业务做得好了、赚钱了，他们才会愿意把钱花给我们。即刻时间问，作为先行的技术创业者，您会给想创业的技术人哪些建议呢？季新华回答，我是技术出身的，在创业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，踩过很多坑。现在回过头来总结一下，技术人创业首先要做好准备。我们都知道创业很辛苦，但实际上创业只会比你想象的更辛苦，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。其次，技术人在创业过程中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技术优势。当然，创业不同阶段需要做的事情不同。当公司规模达到一定阶段后，你反而要放弃自己所有的技术优势，去做那些你可能不擅长但又必须得做的事情，比如销售、市场、财务、投融资等。其实以我作为创业公司 CEO 的角度来看，创业公司可以分为4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第二个阶段，去做那些不想做但又必须得做的事情。第三个阶段，找到一群合适的人去帮你做那些你不想做也不擅长的事情。最后一个阶段，有机会去做那些自己内心真正想做的事情。目前我还处在第3阶段， 还在努力再找一些合适的人来做那些我不想做但是又必须做的事情。极客时间问，新技术新模式层出不穷，在您看来该怎样应对这不断变化的技术浪潮呢？季新华回答，技术一直在不断变化，每年都有各种各样的技术趋势出现，而应对技术浪潮最核心的要点就是变化的是技术，不变的是目的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在我看来，任何技术都是为商业服务的，所以我们要围绕我们的商业目的、商业手段去选择所需的技术。在互联网行业，一般产品研发有三种模式。第一种是技术驱动型，技术特别好，舍我其谁，只有我能干，谁也干不了。第二种是竞争对手跟随型，绝不捣乱，老大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第三种是用户需求满足型，用户要什么我就干什么。 uCloud 就属于第三种，公司存在的价值是为用户创造价值，当你为用户创造价值的时候，用户才会真正给你收益，你才能给员工回报，给股东回报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公司生态链。极客时间问，关于技术团队管理能否分享一些您的经验呢？季新华回答，要做好技术团队管理，我觉得以下这几点比较关键。第一，要有一个比较大的梦想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二，要让技术人员感知到他们做的事情在直接对客户产生价值，让他们有成就感。第三，要坚持技术导向，让技术人员觉得他们能在这里学到东西，比如如何处理大规模的海量并发任务等，这些是技术人员比较感兴趣的。而技术人在转向管理的时候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思维上的转变。举个例子，某个问题自己几分钟就能搞定，但交给下属可能需要好几天才行，这时作为技术 leader 就一定要克制自己，不要亲自去解决问题，否则虽然对解决问题有帮助，但对团队管理并无好处。这就是挑战所在，其实就是看你能不能放弃自己的技术优势，给团队机会，让年轻的团队按照你的方向和思路往前走，给他们带去成长，这样你自己才能有更好的成长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